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今天是2014年的3月3号星期一，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罗明红。 在两天之前，3月1号的晚上9点20分，在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暴力袭击事件。现在我们很多人把它称之为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恐怕是在近两年当中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最震撼人心之一吧，起码也是这样的一起暴力事件。那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了超过20人的死亡， 29人的死亡， 43人 受伤哈。 没错， 其实我在周六的晚上呢，然后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只是接到的信息说是一帮蒙面而且是统一着装的暴徒，然后持刀在这个昆明的火车站是见人就砍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当事件到了这个3月2号确定呢，这一起暴力事件是由疆独分子一手策划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其实我们在这两天的新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大概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当时呢，这帮暴徒有十几个人，然后呢，每个人都是穿这个黑色的衣服，然后是一路从这个火车站的售票大厅一直是向外大概砍了一条街，一直杀过去。然后呢，在很多这个无辜的民众都是在火车站广场和售票厅受伤，甚至是当场死亡。然后我记得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很多做媒体的和做记者的朋友就在这个人的微信或微博上，就是有关于相关的谣言啊，谣言满天飞。那天周六晚上，很多人就说在这个昆明市还有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各种暴力事件，甚至有媒体也出来说也的确有这样的恐怖的事件。当然最后大家还是警方是辟谣称说除了昆明火车站是没有其他地方发生相关的暴力事件。 但是可见这个事情发生在云南昆明，好，恐怕不是大家能够想到的一个会在中国发生这样事件的这么一个地点。之前呢，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在新疆的巴楚乡发生过类似的暴力袭击的事件，那也是让人提高了可能对新疆地区这个安全局势的警惕。那之前发生的北京的金水桥的这个爆炸案，相信现在又是在两会期间啊，恐怕在新疆或者说在北京这样的相对来说敏感的地区，安保的级别包括大家的这个意识方面有一些提升，但是很难想到在云南昆明好这个地方现在是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暴力的事件。那在警方现在公布的消息呢，是说这是由东突分子发起策划的这么一个暴力事件。那证据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身着统一的这个 T 恤衫，上面呢是有这个他们的标志，而且呢有统一是手持长刀并且是蒙面。我昨天晚上在微博上面和一位据说是当时身在现场的一位这个云南的学生，他在聊那他是也是现在情绪上恐怕还没有有一个平复，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别愿意自己在这个采访中来讲哈，所以说我们只是通过文字来交流。我现在可以复述他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呢这位同学呢是坐车要从昆明去丽江，他在丽江上学，在车站的候车室隔壁的餐厅呢，他说他坐在这个餐厅的窗户旁边就看见他只看到一个人蒙着面，看不清楚是男是女，但是一个人手持两把长刀，他这个原话是说都反光了，所以说他觉得他的判断是这把两把刀都是非 常 的利。那么他并没有再敢往前看，那随后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候车的人啊，就是普通的市民就开始逃进这个餐厅，然后呢餐厅的这个经营者呢就 先是把人放进来，然后大家一起再把门关上，再用东西把这个门给顶住。他是说当时在这个餐厅里面，他看到有三位伤者，这个都是普遍都是在上肢受伤，但是呢伤情并不是特别严重，至少在他看到的时候还有清醒的意识。然后呢随后大家就报120，120大概是等到这个事件应该是结束了之后，120才敢把人把伤者从这个餐厅里面抬出去。 我听到就是有关新闻，就是有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火车站上的战场的这个保安，他们当时是没有办法，只能是拿起，因为保安并没有配枪， 对， 所以他们只能是拿起一些铁棍来进行这个自卫和保护。而且呢在这个火车站执勤的民警呢，其实当时第一波在的民警呢，他们也是没有配枪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 但这确实是中国警察这个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警察在街上的时候他是没有配枪的。 我听到就是说最早当警察，后来就是这个支援的警察过来之后呢，一开始他们也还是没有进行击毙，只是说用这个催泪弹，但发现催泪弹 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然后才是进行这个击毙。 有一个细节是说有一位警察是打光了手枪中所有的子弹。那目前是在这个袭击者方面是有一位女性的袭击者是被捕。接下来来访问到一位是昆明的市民，好，这个是刁先生。刁先生呢在事发，他自己的说法是20分钟之后来到了昆明火车站的周边。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在事发当晚昆明火车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火车站这个区域在昆明它又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看到的当时就以为是那个一个比较严重的车祸或者就是斗殴，对吧，这个事件就是有警车有救护车及时而过，然后有围观的人群，就是我看到的。 您当时呢看到的警方的一个部署以及救护人员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就没有具体看到抬伤者这一幕，但是就是那个救护车就是有几辆就疾驶而过吧，反正就是感觉是比一般的好像要严重一点点。然后警方的部署的话，我是在离事发地点800米的一条路上吧，也是春城，我们一个叫春城路的主干道这里，然后只是看到几辆警车和一些警察。 那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区域在昆明平时来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区域，它的治安的情况怎么样，它的人流的情况怎么样？ 人流不管哪里的火车站肯定都是这个城市最密集的地方，是吧，而且它基本是在一个接近市中心的位置，反正这一带就是那个人流是非常密集的，然后治安总体是比较好的，因为它那个之前有连接火车站条叫北京路的非常重要的主干道到那个刚刚修好，然后就周边也整治过，就总体来说这附近最近应该是比以前是要好很多，就感觉很清爽干净的一些了。 那火车站您刚才说了人流比较密集，我的理解是这个流动人口或者说旅客的这个数量是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这肯定啊，这个因为有一些学校开学嘛，就是有一些学校刚好是这个时候开学，肯定会有一些学生，然后一些旅游的去北京的什么的，反正这个点买票的肯定是还是很多的，虽然春运刚过但这个点人不少。 那所以在3月1号的晚上的这个时段算是火车站一个繁忙的时段吗？ 对，因为这个时段是有两趟非常重要的列车要发，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因为肯定你人不可能那个时间准确的上车，就是那个有去那个北京的一趟车，还有去丽江的一趟车，就是说这个点对于火车昆明火车站来说是候票厅基本都是全满的状态，而不是什么候车厅。 那火车站在昆明来说治安平时的情况怎么样？ 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平时在火车站的警察会算多吗？ 不是，肯定是比一般地方要多的。 总体来说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到处都见得到警察的状况，就是你目光的接触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有警察在。 嗯，那您平时居住在昆明之前有考虑过这种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吗？ 没有，真是觉得因为又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然后这个它外来人口也不算多的城市，然后也不是什么那个反正真是没觉得会在这里发生。 嗯，那在昆明平时新疆籍的人口或者说维族人多吗？ 这个具体人数我不太清楚，反正但街边啊什么这种卖羊肉串啊卖哈密瓜的人倒还挺多的。 嗯，那跟云南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相比，维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吗在云南？ 不算，就是说是这个肯定是不算，只能说是因为维族人长得比较明显你能区分出来，但你像比真正多的像什么白族啊彝族啊什么回族这些，就说他们外貌体征不明显您看见也不知道，我觉得只能是这么说吧。 嗯嗯嗯，所以刁先生现在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您在昆明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气氛包括大家的生活有任何的改变吗？ 好像今天来上班也没有什么感觉啊。 嗯，您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街上有看到警察增加吗？ 也就是说是就那附近是非常多的，那附近是明显都是武警荷枪实弹的武警占满街头了，就是事发的附近，但在其他地方的话感觉就是警车比以前是多了。 嗯嗯，那大家在出行方面会有所顾忌吗在这两天？ 好像没有，公交依旧很挤。 公交依旧很挤。 对。 但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吗？如果说是在人流比较繁忙的，比如说公交或者说火车站或者地铁这样的地方。 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地铁的，然后就是那个火车站是有是增加了更多的警力，然后公交好像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昆明的市民哈刁先生，刁先生呢是在事发的这个20分钟之后到达了火车站这个区域。他刚才提到说火车站，当时在昆明呢是有几班，他说是比较重要的火车哈。我还查了一下当时的这个昆明的火车的时刻表，事发是在3月1号晚上的9点20分，而在这个9点20分前后呢，从昆明站发车的这个作为始发站的列车有是昆明到北京的，还有昆明到曲靖的，以及昆明到贵阳的，还有是昆明到丽江的。刚才的刁先生说的，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两列火车呢，一个是昆明到北京的这一趟，另外呢是昆明到丽江的。因为昆明到丽江呢，主要是很多的这个旅游游客会从昆明，通常是这个从昆明中转，然后前往丽江大理方向，这个是一条非常热门的旅游线路。另外呢，当然是昆明到北京的啊，这条线路不管是从人流还是从这个政治的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选择这个时间点，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哎，是不是跟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它人流比较密集有关系？那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只能够说在这个时间点它的人确实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看到很多这个受伤的人当中啊，他们说有很大的部分比例是这个学生和农民工。然后当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现在这个 春运已经结束了哈。 政府呢是其实对这些学生和农民工是进行一个免费的救助，所有的伤者都可以进行免费的救助。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这个伤势能够尽快的复原吧。 好，这个昆明的31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造成了29人死亡。好，稍事休息，这里是三立华新闻，我们待会儿继续。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31昆明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那么在事件发生当晚，昆明的医院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为您访问到也是昆明本地的一位记者曹小姐，请曹小姐来介绍一下她事发当晚在昆明的医院中见到的情形。 我是3月1日晚上大概10:30到11:00之间，然后去到医院的。然后去到进去过后，我就看到医院里面就是人非常多，有那个从火车站送过去的伤者，还有就是伤者的一些家属啊，还有医护人员，大家都非常就是在里面奔来跑去，很忙。就所有的伤者送到医院过后，都会有专门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对他们进行做记录啊，包括姓名啊、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哈，这些，然后再对他们的伤口进行就是清洗、消毒、包扎呀、这些。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男生大概是20多岁，他就是胸口受到就是胸口受伤，然后胸口被砍了大概有10多厘米的样子，然后有个医生就对他进行就是包扎伤口，先是缝了针这些的。他的同事那些也在他的旁边，就是闻讯赶来的同事也在他旁边守着陪护着他。然后大多数的伤者的话，他们的伤情虽然不同，有些是头部受伤，有些是胸口受伤，还有一些可能是手部受伤这些，但是他们的表情都是非常就是凝重的，然后眼睛有些睁得很大，然后看着一个地方发呆。我看到有些就是我在医院的急诊室大厅里面看到地上就是躺了一些就是躺在地上，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死亡的或者是就是还是受伤的，但这个场景对我来说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就是受伤那么严重的就聚集在一起，地板上很多地方都是血。这个场面对我来说非常的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大概有10来岁的样子，也是手臂受伤了，然后坐在那个急诊室的走廊上面，但她的伤口被包扎好了，但是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害怕，可能是受到惊吓，就是有一个护士在旁边一直就是拍着她的背抱着她，但是只要一有人靠近她的话，她显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后来又来了一个护士一直在那儿就是安抚她的情绪嘛。就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伤者就不在少数，基本上大家都是要么就是身体上的受伤非常严重，要么就心理上的创伤，感觉给他们留下来的就是受到的惊吓也非常的严重。 那关于这个伤者的数量你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吗？ 伤者的数量的话，我当时看到地上躺的有大概7-8个的样子，然后其他急诊室里面在接受救治的看到这个数量不太好说，因为我当时没有去数，但是可能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也应该有10来个吧。后来我就问了医护人员，他们告诉我说送了40-50个来，然后大概当时的话11:00-12:00左右有可能11-12个就是送到医院过后救治无效死亡。对，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数量。 那在医院方面，你看到的这个医院的情况，医护人员的这个人手它足够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医护人员这方面来说的话，我看到大家都还是就是挺够的，因为看到每个伤者送进来过后都有这个医护人员对他们进行救治。然后有一个医护人员他告诉我说他是10点左右时候接到的电话，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睡下了嘛，但一接到电话过后马上就起来把衣服穿上，然后就马上奔往他们医院的急诊室，被通知他们全院都要临时加班，就是说医院里面的所有的医护人员当天晚上都是赶到医院来加班。所以我当时觉得救治方面的话，医护人员还是数量上面就是应该还是挺够的，就是大家每个伤员的话一送到医院的话都已经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看到有消息说昆明这两天有这个排队献血啊这样的情况，在比如说血源这方面，医院方面有提出过不够的这样的问题吗？ 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3月1日还是2日的凌晨的时候，就是好像医院说那个就 血不够嘛，然后但是第二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就是在昆明的大街上很多地方都现有那个献血点，然后很多市民也是自发的到医院去献血嘛。这个就是血液方面的话好像已经就是满足了，就是现在好像已经不缺了，也是达到了昆明就是有史以来就是献血市民献血的就是最高的数量。 我们看到在昆明的血液中心官方微博是在三月一号发布的消息，说血液中心在三月一号已经应急供血437袋，而血液中心的库存呢，可应对目前临床的急救用血需求。尽管在昆明的这个医疗机构方面表示这个库存的血量是足够的，但是三月二号的下午，还是在昆明街头有近1900名的市民就参加了无偿的献血。然后血液中心库存的情况呢，我们根据春城晚报是昆明当地的媒体的一个更新是，表示紧张，后期呢还需要市民伸出援手。同时昆明的媒体提醒，为节约市民献血等候时间呢，请大家错峰参与。好，我们看到网络的图片也是在昆明街头的血站也是这两天排起了长龙，大家基本上有能力的都参与到这个献血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了。 就像刚刚说到哈，那这一次的所有的这个伤者呢，他们的救治费用呢将会由政府来负担，所以呢其实最大的希望还是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那另外也看到说呢，其实这一次也是引起了这个中央政府的一个高度的关注，其实在昨天呢就已经从全国的各个城市也是抽调了众多名的医护人员赶到昆明来协助到这一次的救伤的一个情况当中。 没错， 其实除了说这一次我们关注到说这个救伤的情况啊，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说，就是在如果哈大家在一个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当中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护。 是， 其实在这两天呢网上有很多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哈，比如说呢他就说，当如果碰到类似这样爆炸物的时候啊，那第一呢当然大家要非常注意拼眼力要远离这个爆炸源，因为很多在比如说机场，如果你当你看到说有人群骚动的时候，那请千万不要再进去再走近了，而要赶紧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那如果这个爆炸物发生的时候呢，大家的第一要务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要趴下，要寻找一个掩体来降低这个爆炸物所带来的伤害，同时呢还可以防止吸入过多的有毒的一个烟雾。那如果是说枪战的话，那第一要务也是趴下。对，因为呢说到这个枪战发生的时候呢，要尽量不要尝试说和子弹赛跑，因为说实话你怎么可能跑得过子弹，要找到一些这个墙体啊还有一些树干啊等等来做一个掩护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其实他说到有点像就是当比如说碰到这样的持刀歹徒或者是一些激动分子来挟持你的时候呢，那大家其实要保持一个冷静，千万不要跟这个歹徒这个对峙的时候呢，如果他挟持你的话，你不要跟他进行有一个目光的接触，因为目光的接触可能随时会因为你的一两个并非刻意的表情会激怒到这些劫匪。对，当然我相信其实通过这次事件之后，因为就像我们之前专家说，中国现在处于反恐的一个初步阶段，很多人在，其实说实话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对没有一个意识说可能会在我身边发生， 是一件没有想过的事情。 对，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事。那这一次事件呢，除了说我们非常悲痛之外，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说，真的我们在如果自己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朋友。 是，惊魂未定啊，这也是考验至少目前为止昆明这个地方它的应急能力的一个时刻。我就有印象是昨天晚上跟我讲他事发时经历的这位同学，好，他说这个事发时就发现这个人群骚动，但是呢 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 对，不知道发生什么，可能以为是打架斗殴啊这样的这个事情，也根本不会有人像你刚才说的应该是趴在地上，但是没有人做出这样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大家可能在不管是心理上面或者说在一些知识方面还没有做好这样的 准备，就是第一下的反应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对，这当然也非常也没有办法这个责怪大家，毕竟这样的事情可能他是没有先例的。然后刚才的这个曹小姐介绍在医院里面的这个情况，我个人能够想到的恐怕在于身体的智商之外 特别是很多小朋友在现场看到了这样惨剧发生之后，他的心理的干预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也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好，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311发生在昆明3月1号晚间9:20的这个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好，我们今天呢在线上哈，有一位维族的同学，这个麦同学，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请他来参与我们的三立化新闻，我们现在马上把他来接进来。麦同学你好。 哎，你好。 嗯，麦同学，我的理解你是维族对吗？ 对对，我是维族。 所以你听说了昆明这样的事情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就是觉得一下子把新疆加进去之后，就觉得一下子把这件事儿搞成那样子民族的事了，太以偏概全了。然后我在这边，说实话，一大早看到那个昆明那个事件，真的挺难过的，因为我觉得吧，他就是那一群人。他并不代表整个民族，也并不代表整个新疆。 你刚才说的那一群人是， 对，就是那一群不安分的人吧，老是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事故，引起大家的公愤，引起大家的注意。说实话，我之前去内地的时候真的觉得感觉挺好的，然后之后去一次之后，尤其是前几年的那一件大事之后，然后我就去内地的话，感觉明显就是内地人对我，就新疆一看，一问是新疆人，就一下子明显就会后退一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真的觉得特别难过。 嗯，那在这样事情发生之后，你跟你的同学，不管是维族的还是汉族的，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同学，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因为当时，我现在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们确不确实是新疆人。如果真的是新疆人，我真的觉得他并不能代表是新疆整个全部人。 嗯， 他们那些人的所作行为给我们也带来了特别大的伤害。我真的觉得昆明那些人逝者安息吧，当时真的不敢多说话。我跟汉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在告诉我，不停的在跟我说，其实你不要在意，懂我们的人终归是懂的，懂新疆的人终归是懂的。新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暴徒，所有人都是去什么打砸抢呀，乱七八糟这样的事，但是在内地人对我们的轰击真的实在是太大了，以偏概全。 嗯，你觉得这样的以偏概全这样的这个情形是越来越严重吗？在你刚才说 越来越严重，对，越来越严重， 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吗？ 会的，肯定会的，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可能没有造成影响，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内地，是在南昌。然后他昨天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那个食堂的阿姨就指着他鼻子骂了，说你还有脸出来？你们新疆人，你们维族人都是怎么样？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就哭了，她说我有什么错呀？ 嗯。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江苏，他说他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那会儿，他饿的都不敢出门。他一出来，整个校园里所有的人都是那种讨论他、点着他，因为民族特征真的，如果了解新疆人、了解维吾尔族人，可以一眼看出来。因为真的跟，因为是少数民族嘛，肯定长相上肯定有区别，所以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大家对他的轰击也特别大。我还好，因为昨天到现在，我基本上就是， 在乌鲁木齐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旁边的人，我看到他们对他们影响真的特别大，然后真的特别难过。 嗯， 我觉得大家都身为中国人，我真的特别，我自己出过国，然后回来之后，说实话，我真的无论外面多好，我的家在这，我的根在这，我真的特别觉得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攻击。 嗯， 我身为一个民族，身为一个维吾尔族，就那么一小部分人做错了事儿，难道我就应该因为他们我去受这种惩罚吗？我又没有犯下任何错误。 嗯，麦同学，你说你现在在乌鲁木齐，好，我想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当地的维族人怎么来评价这个事情的呀？他们大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呢？ 维族人这边吧，就是觉得他，就是说这件事还没有调查清楚， 嗯， 他也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没有说到底发生是什么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然后新闻上就出现了新疆暴徒，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所有的事情都要加上这个呢？觉得你看非典是北京传来的，也没说是北京非典呀， 嗯， 然后那个也不说前阵子广东扫黄，也没说广东所有的人，所有的女生都是干不正当正业的，那为什么他只是出现暴徒，为什么就要说是新疆暴徒呢？就是对这个字儿也大家都非常觉得，你看我们说多了都是泪啊，然后那个就是在就是七七东说所有的大家都吃哈密瓜都吃西瓜都觉得新疆好的时候，新疆就是好，那就出了这样的事，新疆一下子就不好， 嗯， 做什么都不好，新疆人也不好，就因为这么几个人影响整个新疆，我真的觉得太难过了。 嗯，所以麦同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可能在内地生活旅行的时候，现在会遭到一点不一样的这个对待，你们会试图解释吗？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这样， 会，我有的时候解释，但是他们就觉得不亲，然后他就会特别意外，他说你怎么会说你的中文怎么会这么好，然后在国外也是你怎么会说国语，然后我说我是中国人呀，我是新疆人呀，新疆人也是中国人呀，我从小学汉语呀。 嗯 嗯， 然后他们就特别不理解，他说既然你觉得你是中国人，你学汉语，你为什么还要杀汉族人？我说我没有，我也很心痛，也那些事件里面也有我们可能有认识的朋友中去世的，我们也很心痛，但是真的不是我们去造成他们的，真的与我们剩下的人特别无关，我们也是无辜，我们也是一个受害者。 嗯，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够理解，然后就到后面就懒得去解释了，真的就真的是怎么解释，他们照样就一直会问为什么你们要杀人这种，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再过多的去解释。 嗯， 麦同学，我想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个别的情况哈，比如说我相信还是更很多的，比如说汉族人或者其他的民族的人还是会觉得说很清楚的把这个恐怖分子跟这个新疆民族这两个事情完全是分开的。 对对对， 嗯嗯，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也谢谢你麦同学，能够谢谢你来把这些话讲出来，谢谢你。 嗯，好，谢谢 主持人，好，再会。嗯，好，这个还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在今天这样的这个时刻，我们听到一位维族的这个朋友，当然麦同学的这个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我相信有很多维族的朋友，如果他能够用这个维语来讲的话，肯定他们会有更多的话想说。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哈，这个契同学呢是在新疆，他是这个在新疆念过书，念了四年大学的汉族人，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契同学是怎么样来讲他在新疆的这个经历，特别是他在新疆期间经历了，刚才其实麦同学也提到了这个七五事件，可以说这是对于整个新疆的这个民族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生活在新疆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来听到在新疆念过书的契同学。 我上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正好就是2009年7月5号那个事件，我是亲身经历的。因为二道桥离我们学校比较近，经过这件事之后，学校就是对安全管理就是比较严格，然后学校整个新疆都断网嘛，然后我们同学也在就是学就是维稳呀、安全这种思想教育课。同学没有出现说就是同学之间不讲话然后分开坐呀，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还是同学的同学，因为我们就是分就是很理性的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同学是我的同学，不会因为他跟那些就是极端恐怖分子是一个民族而跟他就是不讲话呀，或是隔阂，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大家之间会讨论这件事情吗？ 有关系比较好的同学私下底下会聊。如果你的就是想法比较理性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是就是带着有歧视的眼光说你民族怎么这样这样，那肯定是要吵架的。就是出现那件事情之后，我有维吾尔族的同学跟我聊过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姐姐在内地读大学。在江西南昌，他出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家里也就是喀什那边，他家里人非常担心他姐姐，因为在内地读学，他姐姐就是属于少数人这样一派，他姐姐就他妈妈就告诉他姐姐不要再投亲上街，不要就是出门到人多的就是地方，怕内地的一些人将这种不理性的情绪带到他的身上，就觉得他这是一个穆斯林，然后就会觉得他是坏人，这样对他就是造成不好的影响。他说这件情况的时候，自己就是也哭了，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是双方的影响，而不是单向的。在七五之后短时间内，其实气氛是比较紧张，就是街上武警比较多起来，但相对来说这样会让我们也比较有安全感，其实是。但是后来就是大概2周1个月左右，其实该上街上街，该买菜买菜，去超市去超市，其实大家已经就是习惯了街上路口都有武警特警这样站着。就是对于正常的生活来说，其实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大家躲在家里这样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很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能够明白，那些东突分裂的恐怖分子和我们的新疆同学，其实不应该带这种就是地域色彩说新疆人怎么样，我觉得这些是就是不对的，他们并不能代表这个民族和这个地区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的同学还有我的老师来说，都是非常谴责这种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与其他民族的同学的就是朋友的交流，他们就是对这些事情是极力谴责，然后就是肯定是不赞同的。因为有一个有正常工作就是有正常生活的人，他都是按自己的轨道在正常的生活，不会说是去做这种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可以说是有还是比较纯粹的穆斯林民众。其实我家里人还比较担心我的安危，就是想早点回去。其实你真正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话，就是恐怖分子东突分裂恐怖分子其实不是一个群体，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是，我觉得不应该带有民族色彩去这样做，更多的就是理性看待这件事，不能够就是统就是以偏概全啊，一说新疆怎么样然后这个民族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就是不是都不对，我觉得是。就是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比如说身边的亲人正好是可能在这件事情中受了伤害，可能他就会对这个民族有一些怨恨，然后再可就是发表一些不正确的言论，这样说就会伤害到我的同学，其实是就是有色眼镜嘛，就是以偏概全。其实我们班里同学有就是在一起住的，但还是一样非常好，就是有几个是汉族同学，然后有一个是维吾尔族同学，就是分宿舍的时候刚好大家分在了一起，整个4年其实关系还是很好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位呢，是在新疆念了4年大学的汉族的同学戚同学，这讲了他在新疆，特别是经历了2009年的七五事件之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维族的同学、汉族的同学，包括其他可能在新疆，比如说哈萨克族的这个同学，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那也说出了，说实话，跟刚才这个咱们麦同学，维族的麦同学讲的有一定的同样的烦恼，就是这个有色眼镜它很容易戴上去，但是一旦戴上去了，这个摘下来的话就很难，要重新回归到一个理性的讨论，或者说能够公正的看待这件事情，也是 在人的这个情绪高涨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好，这个三立化新闻咱们今天关注的是昆明31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们听到各方的反应，稍事休息。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那看到呢，这个3月1号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两天的时间，那现在昆明市区大家的一个普通的生活工作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连接到现在人在昆明的一位昆明的市民张小姐，来听听她是怎么来说的。张小姐您好。 哎，您好。 嗯，张小姐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是工作还是学习？ 是工作。 嗯，您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啊，昆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吗？就是大家现在还是像之前一样正常的工作生活吗？ 对呀、啊，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大家的生活就已经恢复正常的秩序嘛，然后只是昨天相对平常的周末嘛，人街上的人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最近就春天嘛，昆明的樱花都开了，本来到周末的时候就城里会非常非常的堵，人非常多，但昨天我们出来的话就看到街上就行人和车辆都相对平时要少很多，然后就每一个重要的路口都会有那个武警啊警察之类的在巡逻嘛， 就特别明显感觉到说，哎，这个城的昨天出来的人少了哈，让比起以往的这个周末，而且这个加强了一个安保的情况。那今天周一是恢复上班了哈，上班之后呢，然后你感觉到说，哎，这个同事大家在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样来议论这个事情的呢？ 嗯，其实今天就是说，因为今天就全市的中小学都全面开学了嘛，然后就你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跟平常一样堵，就是整个城市是很正常的，就感觉像除了你能看见警察以外，你就像觉得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你当你周围的人嘛，还是都是在谈论这个事情，然后大家的态度都是对这种他们这种很残暴的行为都觉得不能容忍嘛，应该严惩那样子，大家还是都有在聊。然后今天街上也是很多很多的警察都在巡逻，然后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有警察，然后也有那种学校的老师领导在校门口值班的。 有没有就是听说说有朋友的朋友或者有认识的人在这次事件当中在现场或者是牵涉进去的吗？ 暂时还没有，我们身边暂时还没有这种人。那电视里面不是这两天也在播放那些对那些目击者啊幸存者的一些采访之类的，但我们身边还没有，因为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个时间点基本上会在火车站的就旅客，就是要到比如说大理丽江那边的旅客会比较多，还有一些回家的那些外出务工者啊，这些会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火车站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想要坐火车的朋友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到了？ 没有啊，其实当天晚上后来的一些车次也正常的发出，像昨天就已经全面正常，只是以前你开车的话你是能够开到那个广场侧面嘛，然后人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售票厅出来一点那个道路上下车，但现在的话它是在前面大概几百米那个永平路，就是它火车站出来就北京路嘛，北京路跟永平路的那个交叉十字路口那里车就不能再往火车站里面走进去了，你只能下来，比如说你要乘火车的话你只能下来自己拖着行李箱过去了，车就不能直接开过去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有没有是相关的情况说接下来这两天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情况的吗？ 就是说像我们的工作单位他也会跟你说，就是说接下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说你在去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些 不能特别大意或者怎么样的，就一些普通，我们觉得就普通的交代，就是让你还是在这种特殊时期注意一下，多注意一下安全，就可以了。 好，谢谢张小姐，谢谢您，再见。 好，刚才听到的是在昆明的这个上班族哈，张小姐， 对， 张小姐说这个秩序哈，基本上是 刚刚她说的这个火车站的北京站 北京路 哈，其实就是这次发生这个暴力袭击的一条，他们就是在这个北京路上进行行凶的。那从现在说，如果去坐火车的话，可能在北京路这一段就可能被封锁掉了， 就交通有一定的管制，可能汽车没有办法开到以前的这个位置了。那其实不管是刚才张小姐，还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刁先生来介绍说。昆明今天早上都还是挺堵的哈，堵可能在平时的时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但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意味着大家的生活秩序还是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说还怎么说呢，这个听上去像是一条好消息吧，至少今天早上路还挺堵的，至少说明大家都出来上班上学。 而且刚刚张小磊说呢，其实这一次啊，昆明呢其实春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的环境，樱花全部都开了嘛，所以其实也正是因为昆明是四季如春，所以大家给了它另外名字叫做 春城。 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样一个非常平和的地方发生了这样一起惨烈的悲剧，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落差，让我们大家对这一次的事件感到格外的痛心和格外的震惊。 是， 那相信其实去昆明旅游的朋友，可能在今年这个春天会逐渐减少，但是我相信昆明依然还是会像之前一样，用它温暖的阳光来欢迎到所有的人。 好，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昆明3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进展，我们也为您持续关注。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再会。